叔叔，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长天天地。 马特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，他离开了北京，奔赴云南创业。在打拼事业的千辛万苦中，他的个人感情之路能否有所收获？面对自己的两难人生，马特历尽了酸甜苦辣。欢迎收听小说《离婚男人》，演播李凯。 马特在黑暗中摸到小智上衣的拉链，对好拉锁，捏住拉锁鼻子，轻轻往上拉，确实拉不动。算了，别费劲了，天又不冷，敞着怀回去吧，回宿舍呀，换一件好上衣。小智只好在黑暗中默许，一个人讪讪地走出了树丛。在他站在路边灯光下的时候，马特才从树丛里钻了出来，向他走过去。马哥，您手里有多少钱？ 我来云南打工的，手里没多少钱。 我只借5000。马特一惊，如果500还行，5000没有。 我是借，回头会还给你的。 干嘛要这么多钱呢？ 我本想不告诉你，怕你不喜欢我了。 别吞吞吐吐的，究竟什么事儿？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，可是手头资金不够。 你爸是做什么的？ 小学老师。 想兼职干？ 是啊，我弟弟在上大学，我也要存嫁妆，家里边没有一点积蓄。 我想想， 我没和别人亲过，你是第一个。 别提亲不亲的了啊，钱的事让我想想吧。 好吧，我等你。 小智转身走了，他径直走进公司大院，消失了。马特愣愣地站在路灯下，点燃一根烟发傻。去俱乐部唱歌的人们三三两两走了回来，嘴里哼哼唧唧的，很是愉快的样子。马特抽完烟，摇摇脑袋回到宿舍。他帮马兰兰把床铺铺好，换上新褥单，然后抓起一件外衣准备出门。 今天夜里我在小会议室里凑合一宿。 你就躺在我旁边睡呗，咱不脱衣服。 不行，那咱俩谁都甭想睡了。 马特拉开门走出屋子，他来到小会议室，在沙发上躺倒，把外衣盖在身上，暗想，我如果睡在你身边，说不定你也会找我借钱。周大业见把大家拢在一起，天天闷在车间捣鼓瓷砖，想蹲监狱，就设了俱乐部供大家娱乐。其实宿舍里晚上还有打麻将的，搁别人去县城玩，那也控制不住。这个时候就有人悄悄溜出厂区，到旁边的住家户里去打牌了。至于赌注下多大，则不得而知。马特正昏昏欲睡，杨凡推门进来了。 你怎么没在自己屋子里睡啊？ 明知故问。 杨凡一笑， 呵，还够拘谨的哈，你怎么不带女朋友去唱会儿歌？ 我不爱凑那热闹。 刚才老板也唱了，他的嗓音真高。 哎，商量个事儿呗。 杨凡目光定定地看着马特。 正事儿可以，闲事儿免谈。 借钱。 干嘛？带女朋友去消费呀？ 不是，家里来电话说孩子住院了，钱太紧。 什么病啊？ 肺气肿。 瞎掰，老人才会得那种病呢。 那就是肺炎。 要多少呀？ 5000。 一会儿啊，我去给你拿。刚才我去你宿舍敲门，是你女朋友开的门。怎么，你不在屋里？ 出去溜达了。 不对吧，你不是在屋里陪着女朋友，却自己单独出去溜？你这么骗我，我还能借给你钱吗？ 我是借钱，会还给你的。 那你啊，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 好好好，请讲。 周日啊，陪我去县城办点事儿。 这好办，一定。 杨凡打开门就往外走，突然反身回来，站在门口。 你怎么不跟着我呀？ 跟着你干嘛？ 你不是想看看我的房间吗？ 一个女同志的房间有什么可看的？ 呸，你眼里啊只有对象，我不借你钱了。好好好，我去看我去看。 马特快速穿上外衣，跟着杨凡就走。房檐下几个门灯光线昏暗，在这一排子的另一端是杨凡的宿舍。杨凡用钥匙捅开铁皮门，然后打开灯。马特跟进去以后，发现杨凡的宿舍简直像个闺房。花床单、花被罩、花枕巾，桌上的一个瓷瓶插着鲜花，墙上贴着陈道明、周立波、范冰冰、筷子兄弟的海报。马特吸吸鼻子， 哼，一股香皂味儿，比你屋子里利索了吧？ 马特盯着墙上的图片。 杨凡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 别看着图片别扭，你这叫嫉妒。 屁， 陈道明和这个周立波咱就不提了哈，就筷子兄弟唱的这个什么小苹果，那不是写给二奶的歌吗？真奇了怪了，你怎么会有这种联想？ 我一听这种歌就想找人打架。 人家招惹你了？ 杨凡近距离站在马特面前，捏掉马特肩上的发丝。马特垂手而立，不摸杨凡。杨凡说， 乖乖，你一身梁山好汉的气息，只可惜呀，生错了年代了。现如今呢，水泊梁山早开发成旅游区了。 别黏黏糊糊的，快拿钱。 杨凡哼了一声，没兴趣。说完从抽屉里拿出手包，拉开拉锁，捏出一沓钱来，数了数，举过来。 记着啊，年底还哟。 记着呢。 马特转身想走，杨凡一把抓住了马特的胳膊。 急什么呀？ 干嘛？ 说说话。 女朋友等我呢。 在哪儿等你呀？小会议室吗？ 别这么尖刻，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徒。 我还没说收不收你这个徒弟呢。 你怎么知道我会做你的徒弟啊？ 你会主动投到我的门下的，不信咱走着瞧。 那就骑驴看账本，走着瞧好了。 杨凡随手捶了马特肩膀一拳，马特趁机逃出屋去。他径自来到宿舍第二排，敲起第五个房门，刚敲了一遍门就开了。马特看了一眼身后左右，进屋随手把门掩上。屋里摆了3张上下铺的铁床，一共住了6位姑娘。小智穿着衬衣在捣鼓上衣的拉链，姑娘们有的在看电视，有的在玩手机。一个姑娘举着一个橘子递给马特， 一个姑娘揶揄马特：“ 马哥呀，你好厉害呀，第一次见面就把我们智智拉锁给毁了，哈哈哈哈。”“ 别瞎说，是小智自己搞的。” 另一个妹妹说：“ 小智自己毁自己的拉锁干啥？有病吗？”“ 嘿，你们就这么看我呀？” 马特把2000块钱给了小智，小智数了数，立即从抽屉里找出一个笔记本，又找出圆珠笔，写了一张借条，撕下来递给马特。“ 我不要这个。” 马特说着，手里却忍不住接了过来。“ 真想还钱呐。”“ 马哥，周日去我家吧，来捧捧场。”“ 一定。” 小智拉马特坐在他的龟床上，他睡的是下铺，枕头旁边墙上贴着女明星的海报。马特暗想，真开眼界，要说云南这个地方离内地那么远，再往南走就出了边境了。他曾经猜想一定是信息闭塞过着封闭生活的地方，哪知道竟也人人在玩手机，贴周立波、范冰冰、筷子兄弟的小苹果，而这些演员和歌手在这几年才刚刚名声鹊起啊。一个姑娘嗲声嗲气地说：“ 马哥，几时让我们吃喜糖呀？” 马特呵呵一笑：“ 猴年马月吧。” 一个姑娘立马接了过来：“究竟是几时呀？”“ 大约在冬季。” 一屋子姑娘齐声尖叫：“ 哦！” 都把两只脚在床上叮叮咚咚地敲打起来。一个姑娘跑过来，一把摁住小智：“ 智智，你好毒呀，刚几天就把马克搞定了。” 两个人互相捶打起来。这时马特发现姑娘们个个都穿着短裤，光着腿呢。虽说那一双双雪白细嫩的美腿吸引他的眼球，却突然觉得该走了，便急忙站起身出了门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《离婚男人》。 门灯下，马特站定，平息着自己的心跳。小智穿着衬衣追了出来：“ 马哥，周日你一定到我家来哟。”“ 一定。”“ 咱俩一起走吧。”“ 不，县城里见吧，你明天给我写个地址就行。”“ 马哥，你真的冬天就跟女朋友结婚吗？”“ 我没有女朋友啊。”“ 今天来的那个不是吗？”“ 那是我亲表妹啊，表亲是不能结婚的。”“ 那杨姐应该算你女朋友了吧？”“ 我和她还不如你和你交往深呢。”“ 别逗我了，我可不跟杨姐抢老公。”“ 咱走着瞧好了。” 马特走回小会议室，脱下外衣打算睡觉，蓦然发现椅子上多了个脸盆，盆里的水已经打好，一摸还是热的，再提一下暖壶，沉甸甸的。自言自语说：“谁给我打的热水呀？”摇摇脑袋，便脱了衣服，稀里哗啦洗了起来。洗完水也没倒，便仰卧在长沙发上，立即进入梦乡。此时，杨凡悄悄推开门走进来，手里拿着一床红色的毛毯，轻轻盖在马特身上。马特却仍然在呼呼大睡，对此一无所知。云南的五月，中午太阳有些毒热，一早一晚却还是凉飕飕的。转过天来，天已大亮，杨凡拎着两只暖壶的热水到马特宿舍前轻轻敲门。马兰兰来开门，杨凡把暖壶递给马兰兰，马兰兰非常高兴地说了一声谢谢。马特 一觉醒来，突然发现自己身上盖着毛毯，而那毛毯是鲜艳的大红色，上面还有大朵的牡丹花。他急忙站起身来，把外衣穿好，把毛毯叠好。此时，公司的邻居焦炭厂又在用大喇叭播放筷子兄弟的歌曲。马特穿好衣服，走出屋子，来到自己宿舍。马兰兰刚洗完脸，马特便用马兰兰用过的水洗脸。马兰兰看着，咯咯咯一阵笑。 那是我用过的水。 没关系，节约用水。再说，你的脸也不脏。 马兰兰站在马特身后，伸出两手想拥抱马特，但两手停在空中，然后收了回去，脸上神色黯然。马特端了脸盆去倒水。在曲靖旅行社，马特陪同马兰兰加入了旅行团，和一行人一起上了豪华的旅行大巴。大巴驶上公路，楼房、绿色、田野依次从窗外闪过。马兰兰非常兴奋，情不自禁地抓住身边马特的手，马特悄悄把手抽了出来。大巴来到石林外景区，马特陪着马兰兰旅行团走马观花。外观林峻的石林蔚为大观，气势泱泱，令人赞叹不已。马兰兰情不自禁又牵起了马特的手，马特又悄悄地把手抽了出来。行走之中，马特把一瓶矿泉水递给马兰兰。马兰兰喝着水，两眼含情脉脉地看着马特，而马特的眼睛看在别处。大家驻足休息的时候，马特走到旅行团领队姑娘跟前。 领队姑娘，一会儿啊，我得提前离开队伍回曲靖，但是我的女朋友马兰兰还要跟团旅游，她是第一回出门，您一定啊多多关照，别让她掉队。你们的这个作息安排啊，别太紧张，太累了。 好吧，我会照顾马兰兰的，你放心吧。 马特掏出100块钱递给领队姑娘，姑娘推辞，马特强行塞进了姑娘的口袋。这时，另一辆大巴从远处驶过来，马特招手，大巴停住，门打开了，马特跳了上去。领队姑娘眼看着马特走了，便走到马兰兰身边。 兰兰啊，你可得跟在我身后哈，别掉队，你男朋友已经回曲靖了。 马兰兰一惊，啊，他走了？什么时候走的呀？ 刚走，他没告诉你吗？ 他说是说了一声，可是我不愿意让他走。 说着，马兰兰突然捂住嘴，抽泣起来。 哎，别这样，别这样，回头你们不是还要见面吗？ 马兰兰无声地连连摇头。等马特回到自己屋里的时候，发现脸盆里又打好了热水，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整整齐齐。他倚在被子上，在床上躺着，闭上眼睛。墙上挂钟指向下午5点钟的时候，身边响起的手机彩铃把他惊醒了。马特急忙接听，然后走出屋子。马特来到院子里，见杨凡就站在门外等候，小面包也停在了门口。他二话不说，便和杨凡一同上车，并肩坐好。汽车驶出公司大院，奔向公路。马特扭脸闻到了杨凡的肩膀。 喷香水了？ 杨凡不回答。 是不是你在帮我打热水收拾屋子呀？ 是呀，怎么了？水不热？ 热热热热，谢谢啊。 马兰兰走了？ 走了。 你只把她送到石林？ 没错。 这姑娘不错哈，昨天晚上她告诉我，她高职毕业，进入幼儿园工作整3年，没歇过一天班，没出过任何差错，收到表扬信一大摞，连续3年获得先进个人称号，去年年底还获得了天津市的38红旗手。而有些人啊，就是没福气，把这么好的姑娘放走，然后自己盲人瞎马，在黑暗当中瞎摸索。 哎，你说的有些人指的是谁呀？ 自己猜去啊。这倒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哈，高职毕业也可以有很好的前途啊。别转移话题，昨天晚上你找我借完钱去哪儿了？ 你是不是盯着我盯得太紧了？ 我去找小智了， 怎么了？不行啊， 有半夜12点串门的吗？ 那时候姑娘们下中班还都没睡呢。 杨凡气哼哼的不再说话，并和马特拉开距离，扭头看着车窗外，汽车疾驶。 马特打量杨凡， 杨凡下身穿着薄呢料的灰地蓝格裙，匀称的双腿穿上长筒丝袜，上身穿着紫红西装，翻出的白领衬托的一张脸孔阳光灿烂。 离婚男人以幽默调侃的笔调，通过曲折惊险的故事，将离婚男人马特的爱情史与创业史展现到大家面前。马特身边热情洋溢的公司女白领、花店的女老板、业务员小姑娘，让男主人公应接不暇。而真正能够走入马特心中的会是谁呢？真爱的样子到底是惊心动魄，还是平平淡淡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作者严波，本节目编辑张璐，演播李凯。 杨凡和马特一起与电业局的人谈工作，杨凡频频劝酒，马特看在眼里，会做出什么举动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离婚男人》。关于婚恋，我们都知道一句耳熟能详的话，它就像是去海滩上捡贝壳，不要捡最大的，也不要捡最美的，而要捡最适合自己的。切记，捡到后赶紧离开海滩，再也不要回来。这番话以巧妙的比喻道出了婚恋时所需要遵守的门道，尤其是对于曾经捡错过贝壳而再次来到海滩的人，更要谨记这一婚恋中的铁则。离婚男人马特将会交出怎样的一份答卷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11月18日起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，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